通，所有一切的人。那么民主愿望啊，你就不要生这个疑念啊。那么佛法大海信为能入啊，你若是没有这个信心呢，你不能够进入这个佛法的大海。唯有这个有信心的人才是可以进入佛的法的大海。所以起信人就是无非呢增起我们这个信心。那么我们既然有了这个信心，对于三宝啊，所谓真实的功德，我们不要疑惑啊。嗱，呢个天龙八部众里边咧，有一个佢哋疑神啊。点解佢哋疑神咧？佢哋头上一只角，但系佢整个系人身，就独系呢个头顶咧，好似有只好似啲狮子啊。我哋家下过年冇狮子啊，个狮子咪头顶上面一只角咁啊，弯弯地咁啦，响正啊中间穴。咁啊，呢个疑神咧，亦系一样啊。佢个人嘅身体。但是他头顶上有一只弯弯地的角，那人家就知疑他，你说他是人，但是他就多了一只角，因为人人都没有角嘛，但是他又多了一只角，那等于说当他就不是人了。那如果你说他是畜生不是人了，但是确实他是个人身，只不过多了一只角。所以这种呢就是他们疑神疑惑他是神抑或是鬼就是人呢？那么为什么他这么奇怪有个这样的名字呢？他就是生前对于佛所讲的道理，对于这个三宝的实德实能啊，他有一种疑惑，信不信之间，所以呢他感到这个果报啊是个人真，但是他多一个，你说他是人他又多隻角，因為個個都冇嘅，冇角嘅，係人都冇角嘅。佢又多隻角，你就不能講佢係人啦。但係你又不能話佢係畜生啊，佢確實係個人身，所以咧就懷疑不定啊。咁啊叫佢做疑神，咁啊因中對三寶有疑惑，咁啊因此咧個果上咧就做呢個疑神多咗一隻角。咁啊，我哋從呢啲故事咧。你信法你就要信得很，那么也都要正信，那么千万呢不要迷信，那么什么叫做迷信呢？什么叫做正信呢？所谓正信者很简单，我们就是信于三宝，我们又不信二宝，也都不信这个四宝，就是三宝，不多不少，少个唔得，多个亦都系多余。佛系我哋嘅教主，所有嘅了生死教我哋点样断烦恼、出三界、成佛道嘅理论，系佛讲出嚟嘅。咁啊，法宝啦，咁啊，边一个人实际嘅执行去宣扬系增宝，咁啊，你唔能够增宝之上啊，安一宝。但是亦都不能够减少一宝，所以就是三宝。那么若是我们对三宝的道理啊，生一个清净信心，那么这个人就叫做正信。那么若是说邪信呢，或者呢是迷信呢，那么等于说呢，他对于这个三宝的道理啊，他又信不信之间，他又有所怀疑。那么即使他是信了，他就不是信他这个道理。他有些人信他这个外表，好像烧香那样，其实通常一至三就可以得的了。那么他就当佛呢好像是鬼神那样，一烧就烧一大堆。那么这种呢就不是正信了。咁我哋拜佛供养佛就係、是、呢个花香灯蒲果啊，佢就偏偏呢买隻鸡买隻鸭，咁呢种呢就亦都唔係叫做正信啦。咁我哋信呢个道理，佢就唔信呢个道理。 佢就偏偏啦信埋嗰啲啦，唔三唔四嘅。咁啊呢種就叫做迷信啦，亦都咧叫做邪信。咁啊有上師佛講嘅道理好廣大，開口就話盡空遍界，埋口都話不可思議。但係呢種咁樣嘅廣大嘅無邊妙法啊，佢唔能夠生起個信心。咁呢種咧就叫做迷信啦，亦名叫做邪信。但係現在我哋咧就一定對呢個十大願望要生一種信心，唔好有半點嘅懷疑。所以話莫生疑念啊，尤其是信淨土嘅人。咁啊，既然佛咧同我哋講過，我哋臨命終嘅時候，一切都放棄啦，冇一樣嘢跟我哋嘅。但係呢個十大願王咧，會跟我哋走噶。一切事都領導其前啊，在前邊走添啊，唔係在後邊走啊。咁啊，如果佢能夠在前邊走，咁啊領導我哋咧，我哋就跟佢走啦。咁佢就導我哋往生淨土，我哋就跟住佢去往生淨土。咁啊，既然佛咁樣講啊，我哋咧就應該要生一種嘅信心，就唔能夠啊有半點粒嘅懷疑。所以話你莫生疑念啊。佢話當應當低受，你應當咧即係決定，即係冇得更改啊！你唔需要有所懷疑啊！你好應當咁咧，就嚟到信受，低低實實、老老實實啦去接受。咁啊，從前啊，呢個大梅啊，叫做法常禅師。咁啊，佢有一日咧，佢就去參呢個馬祖啊，馬祖佢就道一禅師。咁啊，馬祖咧道一禅師，在我哋中國嚟講咧，係一個好有名嘅大德嚟噶。咁啊，馬祖見叢林啊，咁啊舊時咧冇叢林噶噃，冇嗰啲大廟噶，我哋出家人咧冇呢個大廟嚟到住噶。咁啊，到咗馬祖手上咧就有呢個大廟啦。咁啊，有人咧呢個法常禅師啊，咁啊就參呢個馬祖。咁啊，既然參學馬祖啦，佢就梗係問馬祖啊點樣修行？我哋點樣咧去參究自己嘅本來面目？咁啊，當時呢個馬祖咧就教佢啊，佢話你即心是佛，即心是佛啊！的確，我哋嘅自心就係佛。你好啲參究一下，你能夠見到自己嘅本來啊！即心就係佛咧，你就開悟啦。咁啊，所以呢個大梅法常禅師，佢得到馬祖開示嘅一句話：即心是佛。咁啊，佢哋日日咁啊參究呢個問題啊，咁啊，佢就覺得咧。咁啊，喺呢個城市裏邊咧，比較嘈啲。咁啊，佢有一日咧就同馬祖告假，佢就走去呢個深山裏邊咧，自己咁啊自茅棚閉關，自己咧嚟到修養。咁啊，後來佢就開咗悟啦。咁啊，呢個消息咧就傳到呢個馬祖嘅地方。咁啊，馬祖咧當然係一個明眼人啊。咁佢都好相信得過咧，佢真係開悟。但係為著啊，想驗一驗佢，係唔係真係開悟？所以佢即刻咧就派一個人入到呢個山裏邊，佢就同佢講啦。佢話大梅啊，佢話從前馬祖就教人哋即心是佛，佢話但係咧。佢又現在改咗咯，佢就教人哋啦嚇貪啊，就話非心就非佛啊。佢話你應該要考慮清楚啦。咁啊，當時呢個大梅法上禅師啊，佢話呢個老漢啊，佢話馬祖，佢話呢個老漢啊，痴痴 讲说话都是扰乱人哋噶。佢话佢既然当初教我即心是法，佢话我就相信啦，系即心是法。佢话即使嘅现在教人啦，非心非法嗰啲咧系佢嘅事。佢话我呢次啊，仍然系即心是法。啊，咁啊呢个人翻去同马祖讲咧。马祖话：佢话梅子属人，佢叫做大梅花上善知啊嘛，叫做大梅啊嘛。咁佢就讲个梅子属啊，等于话咧自己有把握，自己咧相信啊，佢冇怀疑。你教佢即心是法，佢就参具即心是法，结果开悟啦，开悟啦。咁如果你呢个信心唔够噶吓？舊書教即心是佛，一下話非心非佛，國君點樣先就係真噶？咁你就俾佢啲警啦，啲佢嗰個説話咧轉咗去啦，所以佢立定宗旨，佢話呢個老漢啊，妖惑人都沒了事啊！佢話佢雖然啊非心非佛啊，我呢次仍然啊即心即佛，所以馬祖就同我做個證咧。他说梅子属雨啊，等于话佢成功啦。呢个梅子已经既然属啦，所以我哋一句真系修行嘅人，你唔能够对呢个法啊起一个疑心。总之你一向中意做地藏经啦，你就一世人都做地藏经。啊，你喜欢做普贤菩萨十大愿王，你就一世人都十大愿王。你喜欢诵金刚经咩？你哋一生人都诵金刚经啊！咁我就中意拜观音菩萨，我就去到边处办道场都系供养观音菩萨。唔好扰乱咗自己嘅秩序，所以话始终如一啊，不生染，因为法法都可以悟道啊，门门都可以入道，不知无量法门。只不过咧系对居而说，啊边一个人咧，啊佢个根性啊猛利啲，咁啊当然同佢讲深啲啦。啊边一个人嘅根性咧冇咁猛利啦，咁啊就为佢讲嗰啲浅啲。只不过咧系对居，但系结果人人都误导，人人都成佛啦。所以我哋一个学佛嘅人，你千万咧要信心具足。我话莫生疑念啊，唔好有呢个怀疑，你应该咧要老老实实啊嚟到遵守，因为好多人咧，佢朝头早诵金刚经啦，唉，佢夜晚又唔知诵地藏经，咁就变成咧功德咧系有，你凡系诵经啦都系有功德，呢个肯定系佛说嘅，你诵持研究都系有功德，不过咧。对我哋呢个修行嘅宗旨咧，就唔系几适合，因为我哋修行嘅目的咧，就系想呢个心静啊嘛。咁啊，如果你功夫都未成熟，咁啊，朝头早一样，夜晚一样，听日又完全唔同今日，咁你变成个心咪乱啦。咁啊，以你修行想静心啊。这个功夫呢不相应了，就好像一盆浊水啊，你好好地跟我静它一静啊，你由今晚八点钟呢不要搞它，到听朝八点呢肯定那盆水那些泥呢全部静晒的了，那面上那些清水就可以喝可以用啦。那么如果你八点钟不一去，到八点半你又搞下它，九点钟又搞下它，你就永远都没有清水的，为什么呢？越搞就越俗啊。那么我们一个人修行都是一样啊，最重要是专一，你的心如果专一，信念具足，没有疑念啊，那你就能够了生死啊。所以我常常都劝任何一个人，你修行啊，一定要独孤一女，不要呢三心两意，咁样咧，你就可以得到呢个真实嘅受用。我话应当制造， 咁啊咒语就能读啦，咁你能够接受，冇怀疑，你就好自然啦，你就去读。啊，读语就能诵啦，你读得诵，你就能够过背。咁啊诵语就能持，咁你能够过背啦，你就明白呢个经里边嘅道理。咁啊，然后咧，我哋依法修行。咁啊能持啊，佢话乃至师者广为人切啊，然后我跟住啦，或者我自己写呢个十大愿王俾人哋供养，或者我哋写呢个十大愿王俾人哋读诵，啊或者我写呢个十大愿王咧作为一个讲本系为他人切啊，咁啊呢个人嘅功德啦就好大啦。佢话自知人等。一年中所有行愿啊，就皆得成就，所获福罪都无量无边，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，令其出离，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咁啊，上文都已经咧系讲过，若是话有人自己受持读诵。或者呢为他人善，咁啊展展咧宣扬佢个功德咧，除佛之外，冇一个人能知噶。咁啊说明咧，受持此品嘅功德系不可思议啦。咁啊，现在我哋进一步亦系咁样讲，假使呢个人受持十大愿王啊，佢个功德啊，真系难以思议啊！而且阿弥陀佛呢会接引他往生净土，他说自知人等。依然这个一念之中所有的行愿啊皆得成就，所获的福罪就是无量无边。那我们这次最重要的就是一念中。那么这个一念啊就不是说我们这个妄想这个生念绝对不是。那么如果我们这个妄想生念因中妄想生念啊，这个果报亦是妄想生念，所以我们这次的一念中啊，就是我们的人受持十大愿王没了这个疑惑，生起呢个信心啊！我哋就系呢一年嘅信心啦，我哋就开悟啦。所以我哋呢一年之中咧，就系呢个悟道呢一年啊。我哋呢一年个觉悟，我哋就能够成就呢个十大愿王啊！嗱，咁我哋十大愿王里边啊，我哋大家都曾经啊听过啦，例如礼敬之法。佢唔系话净系礼敬啊，一尊佛两尊佛啊，佢系礼敬啦，尽虚空千法界咁多个尊佛，咁啊个称赞佛亦唔系话称赞一尊佛两尊佛啊，乃系称赞啦尽空遍界咁多佛嘅功德。佢供养诸佛亦都唔系话供养一尊佛啊，佢系供养尽空遍法界咁多个尊佛。其实啊。如果从这个唯心法门来讲呢，就是我们一念之中就是具足法界，既然一念之中就具足法界，所以我们一念之中就能供养十方法界之法，能够顶礼十方法界之法，就能够赞叹十方法界之法，所以一念之中就能够成就这个十大愿王。我哋一念之中成就呢个十大愿王，得到咧无量无边嘅福德，所以能在呢个无量嘅烦恼大苦海中拔济自己，亦都能够拔济众生，令佢出离呢个生死痛苦，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嗱，咁啊呢次就属于第二段经文。讲到有关啦，往生极乐世界嘅经文，咁啊前文已经讲过， 我哋呢个人临命终时，一切嘅所谓财宝建筑都唔带得走，唯有呢个阎王领导我哋一念之间往生净土。咁啊，现在呢次咧佛啊，重复再讲一次，就系说明啊，我哋念此十大愿王，依此十大愿王而修啊，咁啊真真正正啦，可以往生净土啊。咁啊，所以我哋大家你想往生净土，好简单，你就受持此个十大愿王。所以净土五经里面，咁啊，此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就系其中之一部。咁啊，属于净土法门里边啊，系一部啦，用于修持笃庄。咁啊，亦都咧里边咧包含有呢个净土嘅道理。咁啊，边一个人欲想往生净土，念佛之外，你受持呢个十大愿王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平时咧应该都可以做得到噶。嗱，你常常拜佛，嗱，咁啊，来到佛堂。大家都一般嚟讲啦，都拜三拜佛啦，咁啊一者咪礼敬之佛咯。咁你拜嗰阵时，你恭恭敬敬咁样拜，咁你拜佛嗰阵时啊，就可以念呢个赞佛偈啊，或者你任何时候见到佛像，你都赞叹一句好庄严，或者啦吓赞佛嘅功德殊胜啊，咁佢哋称赞而来咯。啊，咁我哋或者买啲花买啲果去佛堂供养佛啊，或者我自己屋企有佛像，我哋亦都时时啦买啲花买啲果供养佛。咁啊，呢种就名为叫做广修供养啦。啊，咁我哋每日念佛啊，或者我哋每日咧拜佛敬礼施佛嗰阵时啊，我哋自己咧好好地忏悔自己嘅业障，所有不如意嘅心情，我哋唔好怪人，唔好怨天，唔好尤人，系自己畜生嘅业障所招感。咁我哋虔诚啊，礼佛之时、赞佛之时啦，嚟到忏悔。咁啊，佢哋变咗忏悔业障咯。咁啊，人对受持十大愿王，我随喜赞叹啊！人对做任何嘅功德，我都生个欢喜心啊！我能做的做埋一份啊，即使呢个能力咧，我做唔到啦，咁我欢喜赞叹啊，咁啊叫做五者咪随喜功德咯。啊，凡系有人请法师讲经，或者咧佛在世请佛讲经，我自己赞成一份，咁啊叫做请转法轮咯。啊，若是话我哋咧请佛，要九住世间，人家就请，我就请。啊，或者现在咧，佛唔在世啦，我哋请法师九住世间，常常弘扬佛法。咁呢种就名为叫做请佛住世啦嘛。咁啊，佛教我哋点样要皈依三宝？点样受持五戒？或者发心受八关斋戒、受十善戒，或者我哋出家？受比丘、比丘尼戒，或者受菩萨戒，咁啊佢就常随佛学咯。咁啊，我哋自己系咁样学，我哋亦都回向众生啊。咁啊，叫做九者行善众生，以共十者普皆回向啦。咁啊，其实我哋咧固然系要念啊，咁啊念咧就我哋念熟佢。咁啊乜嘢嘅就十大愿王咧？唔系你都唔知啊，所以听咗之后你就要念啊。咁啊，一者礼敬之佛，叫十者普皆回向，好简单嘅啫。但你念熟之后啦，我哋随时随地可以拜佛，随时随地可以赞佛，随时随地可以供养佛，随时随地都系惭愧心，随时随地可以随喜赞叹，可以回向一切众生，可以常随佛学。咁我哋因为了解啊，我哋熟咗啊，我哋时时刻刻分分钟可以行使个十大愿王任何一种，或者咧我哋一念之间啊， 通知行足十种。咁所以就话啦，我哋念念之间都系具足十大愿望。我哋若是能够念念间具足十大愿望，咁阿弥陀佛啊就会接引我哋往生净土。咁啊，自己咧日后啊就了咗呢个生死啦。咁啊，以时普贤菩萨摩诃萨欲从天使而普观十方，就如是对言。咁啊，以上咧就叫做长行文啊。点解叫做长行文呢？就系一行一行，咁啊，按住呢个次序，由顶叫做最后一个字，每一行咧都冇漏一个字嘅，咁啊一行比方二十个字，你就行行都系二十个字，咁啊一页咧系五行，你就二页页都系五行，咁啊叫做长行文啦。但系向下咧就叫做计总，计总啊就一手计一手计，四句一段，四句一段或者八句一段。咁啊，有佢一定嘅字数，咁啊呢种咧就名为叫做计诵啊。咁啊，长行文就叫做散花字，计诵咧就叫做观花字。咁啊，计诵咧在呢个佛教里边咧，亦系一个特色。咁啊，历代以来啊，嗰啲高僧大德嗰啲法语，好多都是用计诵的。咁啊，呢个计诵咧，佢就冇一即系唔一定咧，要有呢个平仄，所谓平平仄仄平平仄嗰啲啊，咩东董董笃嗰啲咁嘅咧，佢就唔一定咧有呢个押韵嘅。但系咧，佢里边嘅含义咧就非常好。咁所以中国佛教呢个计诵啊，同我哋呢个中国嘅诗韵咧系有啲唔同，就系呢个诗韵一定要押音，即系第一句、第二句同第四句一定呢个音韵相同，最后嗰个字啊，但系第三句一转就唔同，差唔多有佢一定嘅形式嘅。咁啊，如果你学过啊，讲系容易啊，咁啊叫你吟一首诗写副对咧，你就写唔出嚟啦。因为呢都系叫做咧诗词呢个音韵学，但系我哋佛教嗰啲计诵咧就好洒脱嘅，佢唔一定押韵，但系个读起嚟咧好有味道，好有意思噶。啊，好似旧时有个祖师讲，咁佢有一次咧，佢就过水啊，啊佢话空手把锄头。个步行就骑水牛啊，咁啊人从桥上过，桥流啊水不流，咁你话点解咧？咁呢啲计诵咧，你又开咗悟嘅人咧，你就可以解得出；如果你唔开悟嘅人咧，你就唔容易了解。其实咧，我哋笼统讲句，不管系桥流水流，都系外境啊。我根本就唔理佢桥流抑或水流。嗰啲係佢嘅事，但係我哋呢個心啊不流啊，我哋呢個心係清淨嘅。你管佢潮流抑或水流啊，但係佢意思咧就係咁樣。嗱，咁我哋放言口啊，咁啊大家如果讀過呢個言口科咧，到到下半場，咁啊我哋上半場就中咗好多經啦，咁啊下半場真係搶鬼咯喎，搶鬼啊！咁啊，請鬼就有請鬼嘅文噶喎，咁啊裏邊嗰啲文咧就好好噶，真係嗰啲文啦嚇，好到啊，你講唔出嘅，你就支持大家讀起嚟啦，佢都話佢一流啊。嗱，咁佢有幾句，佢話遠觀就山有色啊，近聽就水無聲啊，春去係花還在，但係人來就了不驚啊。咁呢四句咧都已經有音韻噶啦，咁你話點解釋咧？好難以解釋啊！個遠觀，即係打遠睇，睇到有山有色啊， 但系近佢咧就水无声，你睇到佢有相，其实咧你远睇到相，水流声你未必听到，因为太远啦。但系你行埋去啊，去听应该有啊。远就话听唔到，就太远啊嘛。咁啊，如果你行埋去，塞埋个耳仔听啊，啲流水个冇理由听唔到噶。但系佢话近听就水无声，佢话亲去。当然嗰啲花就枯着，但系花还在啊。咁啊，人来呢个雀仔啊，梗系走嘅，除非你自己养啊，同佢好熟嘅。如果唔系咧，就肯定啦，你行前两步嘅雀仔一定系走。一个人来了不惊，佢唔走嘅。点解？有冇人知系乜嘢？就系啦，我哋召请嗰啲鬼魂嗰阵时，一共召请三次。啊，姓张啊，今日边个做佛事啊？姓张又好，姓陈、姓李咁啊，老太爷又好，老太婆咪照念啦，嗰张数系嘛？但系咧，佢有三遍请，即系请佢三次啊。第一次好嘛，佢听唔到啊，咪请多次啦，一共请佢三次。最后嗰一次就系呢四句话。其实呢四句话咧，你估系乜嘢？系一幅画。是一幅画，我哋画嗰啲画，咁啊远睇呢幅画，咁啊有山有水，但系睇见有水喎、哦，你行嚟嘅听，佢系画一幅画嘅必须有音声嘅啫。咁呢幅画系画嘅，无论点样美丽嘅花，当然一世都系咁啊，除非你烧咗佢，永远嗰啲花都系咁茂盛啦。所以话春去呢、這个花还在啊，嗰啲画出嚟嘅雀仔啊。你唔好话行埋去，佢唔会走啊！你就摸下佢，佢都唔会走，系滑嘅嘛。咁啊，系乜嘢意思咧？嗱，咁啊，第一你就唔懂佢系滑。咁啊，现实讲出嚟系一幅画，咁啊，等于话好平凡。咁啊，但为呢嘢事干啦，我就即刻召请亡魂啊！我即刻请佢嚟受供啊！我就即刻同佢做佛事啊！为什么你不中尊？你就说这四句话是一幅画这样的意思呢？那这个又是另外一种道理，就是说那些世间的事事物物都是如这幅画这样的幻幻化化，不是真的。你看到是一只雀，但它不会走的。你看到有山水，但它不会流动的。你看到是山，其实呢它不是真是山啊。那么雀仔就是动物，山水就是静静啊，即是这个世界。就是说明啦，不管这个有情的动物，这个无情的山水啊，也不过是唯心建立啊。你现在做了这个罪业堕落，为什么啊？因为你不了万法为心，这个我见穷啊，所以造罪业堕落。咁啊，今日我哋超度你啊，唔系话净系俾你呢个饮食啊，我哋只俾碗贡菜，不过系一时嘅积身噶。你最紧要悟到我哋自己呢个清净心性啊，清净心性无人我，清净心性啊无二污。清净心性冇呢个身心世界，所以佢未曾抢佢张三李四之前，佢先讲你四句法语，佢一来都带出。咁如果你真系放完口啊，呢、这个系个加持，佢喺中间念噶，念嗰种叫做思枪啊，思枪咧就好似旧书嗰啲读书人啦，佢读起嚟啊读得摇头摆到咁啊拖长咁啊读嘅，嗰种就叫做思枪，系嗰啲读书人啦嗰种嘅唱调。咁啊，练起嚟啦！如果你够气啊，系几好听噶，几好听噶。咁所以咧，呢啲就叫做继续，系四句或者咧系八句，八句即系两首，有啲系十二句，有啲十六句，总之四句系唯一句，多少都系照计啦。咁啊，我哋乡下全部都系继续。咁啊，但系继续。就有两种分别，一种呢就叫做穷种，一种呢就叫做丢起种。 點解叫做蟲洞呢？就係咧呢個長航文裏邊已經係講過噶啦，但係真係用啲計數咧，簡簡單單咧重複講一次，咁啊叫做蟲洞。咁啊有啲叫做孤起洞，接近呢個長航文一行一行嘅經文裏邊啦，從來未曾講過噶。現在都突然間用啲計重嘅文字啊，將佢講出嚟，與呢個長航文都無關嘅，等於話佢未曾講過啊。現在咧係孤然獨立跌出嚟，咁就叫做孤起重。咁啊，但係啊，點解在呢個長航文中裏邊？已經是講過啦，嗱，我哋除咗呢個孤起洞就唔談啦。既然係孤起啦，長航文都未講過噶，咁我哋真係有種道理，好重要啦。啊，或者時間唔夠啦，我哋用簡單嘅句仲表出嚟，好合理啊。但係如果呢個長航文講過嘅，咁我哋為呢個事，我再用呢個句仲嚟重複一次啦。其實咧，呢、這個行願品下邊嗰啲句仲啊。咁啊，多數都係重種。咁啊，如果你要講咧，真係一晚一個鐘頭就可以講曬，讀一讀就得噶啦。因為長航文裏邊咧，全部多部係講過。咁啊，點解又再重複用計重嚟講咧？就係、有八種嘅意思。嗱，第一就係、小字可以涉及呢個多嘅道理。因為長航文裏邊咧，嗰啲文字太過繁複啦，咁啊，現在用計重咧，再次咧，將啲道理咧表露出嚟，咁啊，計重咧，或者係四個字一首計，或者咧係五個字一句，咁啊，最多亦都係七個字一句啦，咁啊，四句四七都係二十八個字，咁啊，在呢二十八個字裏邊咧，就包含咧長航文裏邊啊同樣嘅道理，但係佢要一百個字或者二百個字。咁我家下咧用四七二十八嘅字咧就可以包含咗佢啦，所以话少少嘅文字能够涉及好多嘅道理。咁啊，第二逢系赞叹啊，多数都系用计重，好似话天上天下无二佛啊，十方世界都亦无比啊。世间所有我尽见啊，都一切无有而佛者，咁啊赞佛功德，咁啊四七二十八个字，将佛所有嘅功德都赞尽啦。所以赞佛呢，多数啊系用计重。咁啊第三呢，系为呢个后来者说啊，嗱例如佛每每讲经，咁啊讲到咁上下啦，啊佢又嚟一批新人。咁就變成咧，佢就冇聽到頭嗰段咯喎。咁所以佛咧，為著指到嗰啲後來嘅人啊，都有機會聽到佢未曾嚟之前所講嘅道理，所以用呢個簡單嘅文字啊，四七二十八個字，咁啊重複咧講一次，指到嗰啲來得遲嘅人咧。都有機會咧重温一下。咁啊，第四就隨呢個國土眾生嘅喜好。咁啊，有啲國土嘅人咧，佢啊中意咧嗰啲詩詞啊四句四句，有啲咧就中意啲長韓文。咁啊，既然有啲國土嘅眾生中意呢個計種，所以佛到咗某些地方講經咧。他們用這個計重的形式是說出來的。第五就是容易受詞，就是因為它有一定的詞句，所以它就比較容易受詞。好像剛才我們讀詩讀的這個就是紅旗詩，其中呢一部就三個字，那就人之初啦，咁啊，一部系四个字，咁啊，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啊。咁啊，一部咧就系、五个字噶，咁啊，里边四好嘅啦。佢话花斋红粉女啊，生汉绿衣郎，三唱堪数对啊，都就大好摇风。咁你咪读咗嚟几顺啦？ 咁啊呢個中咗狀元嘅人啊，都係騎大馬咁啊遊街，咁啊嗰啲街上嗰啲少女啊，邊個唔想做狀元妻啊？所以個個都憎看陸依郎啊！咁啊意思又好，呢、這個繼續讀起嚟又好，所以好多嗰啲國家嘅人民啊，有啲咧係中意呢個繼續，因為咧佢容易受持。咁啊第六就為呢個動根者説啦，都有部分嘅人咧，咁啊對於長韓文啊嗰啲道理都長篇大論。啊！佢未必聽入耳噃，因為佢根性暗頓啊，唔夠智慧。咁啊，所以就用嗰啲計總，簡簡單單七個字、五個字一句，或者十句，或者二十句。咁佢咧又容易受持，佢亦都容易了解。咁啊，第七咧就長行未説，呢個屬於孤起種啦。總之長行文裏邊咧未曾講過噶。咁啊，加佛咧突然間諗起嚟。咁啊，但系或者時間唔夠啦，咁啊，所以佢就用呢個計總，將長韓文裏邊咧未曾講過嘅，用計總裏邊講出嚟。咁啊，第八咧就叫做真明前説啦。雖然長韓文講過呢啲道理，但係人家未必聽得懂噃，所以計總裏邊咧，佢就再講一次啊。將呢個長韓文所講嘅道理咧，盡量咧嚟到表達，使到人咧容易咧接受了解。咁啊，有呢八種理由，所以佛講完呢個長韓文之後啊，就用計眾咧嚟到再講一次。各位以前就係當呢個上來呢個長韓文啊講完嘅時候，咁啊普賢菩薩、摩诃薩。普賢菩薩呢就是個大菩薩來的，他欲窮先此語，欲想再將頭先這個十大願王那種的道理呢再講一下，等到普觀十方再以之繼言。現在普賢菩薩他用他這個慈悲的法眼，他就觀察一下十方世界这个众生的根性啊，是很适合用这个计众呢再听一次。所以说如是计语，他就说出呢这个计语。在所有十方世界中，是三世一切人之子，我以清净身语意啊，一切遍礼尽无余。普賢行願威神力，就普賢一切如來前，一身復現擦塵身，一一遍禮擦塵佛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就係眾十大願王嘅第一大願，一者禮敬之佛。咁啊，我哋在一者禮敬之佛裏邊曾經講過，咁啊，言不可不可説咁多身。咁啊，遍禮啊，十方盡虛空，遍法界咁多個師佛，所以第一句咧就話所有十方世界中啊，就係説明咧佢所禮嘅佛種咧來得廣大，唔係話單禮一尊佛。嗱，咁啊，我哋講話啦，你哋以後記住啊，你哋千萬就唔好話咧係一個佛，係兩個佛啊。咁啊，做口角唔尊敬啊！你要话一尊佛、两尊佛。咁啊，如果我哋咧或者开个道场啊，或者你自己咧呢、這个屋里边咧有多余嘅地方，可以咧供养佛嘅，或者供养菩萨嘅，咁你又梗系要请啦。咁你就唔能够话我买一个佛，你一定要话请。一尊佛啊，千万唔好讲话啊！你呢尊佛像边次人就问你啊，我喺边个地方买翻嚟嘅一个佛，咁啊变成咧话系一句，咁就变成就唔尊敬佛啦，忙中啊做咗呢个口过，对三宝咧轻慢， 所以我哋话，人哋问你啊，你呢啲佛像喺边个地方请翻嚟噶？咁你就话啦，啊，我喺边处边处，咁啊请翻嚟噶，系一尊咧好庄严嘅佛像，或者一尊咧好庄严嘅菩萨像，一定你要话请，一定要话系一尊。咁啊，如果我哋摆嗰个地方固定咗啦，咁啊有人家嚟参观，你同人哋介绍，你就话咧我供养一尊佛像，你就唔好话我摆响嗰处，咁所以一定咧呢个口过啊，尽量减少，要尽量咧呢个口啊讲呢个尊敬嘅说话。咁啊，现在话所有十方呢个世界之中，嗱十方就包括东南西北。一共四国的东南、西南、东北、西北，一共上下，一共就十方啦。西界就是每一个方都有这个国土，都有它的世界。三世一切人之子，那么十方就若环这方面来讲的，但三世呢就若智这方面来讲，有过去世，有现在世，有未来世。咁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咁就叫做三世。一切就包含好多，就如呢个长行文里边讲，尽虚空、遍法界都有佛，咁就名为叫做一切人之子啊，人中嘅之子。咪即系佛啦，佛啊为宗为呢个狮子一样啊，为寿终之王。咁啊，狮子系寿终之王，佛咧系为人中之王啊。在人道中，以佛咧系为最尊敬，以佛咧系最具呢个福德智慧。所以话三世里边一切嘅人中之子，即系佛。咁我以清净嘅心。